是一首充满美国风格的现代音乐作品《黄铜钉子》，作曲家泰德·赫恩的作品，由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来演奏。这支交响乐团呢，是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流动的交响乐团。每年春天，卡内基音乐厅会面向全美国征集各州优秀的青年音乐家，他们的年龄在16岁到19岁之间，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培训，组建成为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而后呢，会在暑期带着这批热情洋溢的青年乐手们前往世界各地的音乐之都，开启他们精彩的世界巡演。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在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闭幕式音乐会当中演奏的格什温的作品 F 大调钢琴协奏曲。 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担任钢琴演奏的是钢琴家让伊夫蒂伯代，他以多才多艺、深刻娴熟的音乐技艺赢得了世界顶级指挥家和乐团的青睐。我们也能够听到他的演奏具有浓郁的诗意，音色很辉煌，音乐语言表达非常丰富。 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上演奏的来自美国的国家青年交响乐团的乐手们，他们都非常年轻，他们是通过层层选拔才进入乐团的。然后呢，他们会参加在纽约州立大学波切斯音乐学院进行的为期两周的驻团训练，他们的老师全都是美国顶尖乐团的首席演奏家组成的。这支乐团从2013年的夏天成立以来是广受好评，他们的演奏不仅情绪饱满，很有个性，而且技艺精湛，听上去声音优雅。美国作曲家格诗温，他擅长把美国本土的爵士乐和古典音乐风格结合在一起，创作出具有浓郁美国特色的作品。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 F 大调钢琴协奏曲可以说是格诗温的代表作之一，把布鲁斯、ragtime、流行乐、古典音乐等多种元素融在一起，创造出浪漫、优雅、狂热又辉煌的风格。

D 大调第二交响曲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创作于1900到1902年之间的作品，是西贝柳斯交响曲作品当中最流行的一部了。D 大调第二交响曲不但继承了先人的传统，也明显地体现出西贝柳斯的个性。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期间，赫尔辛基爱乐乐团上演了西贝柳斯的E小调第一交响曲。那么那次演出呢，在整个欧洲可以说是确立了西贝柳斯的伟大的作曲家的地位，也使得大家非常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两年之后，西贝柳斯就亲自指挥了他创作的这首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在赫尔辛基的首演大获成功。 此刻在舞台上表演的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是由106位来自美国各地的青年音乐精英组成的，其中呢也不乏很多亚裔的面孔，也包括36位曾经在过去的几年里经常参加乐团的成员。此刻他们正在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的带领下，为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音乐会带来洋溢着美国风情的闭幕式演出。 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7月29号率领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来大剧院演出的这位指挥家蒂尔森·托马斯是一位著名的美国指挥家，他在洛杉矶出生，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的音乐，他学的是钢琴指挥和作曲。19岁的时候他就被任命为青年乐手基金会首演乐团的音乐总监了。1969年只有24岁的托马斯在坦格伍音乐节上赢得了库塞威斯基奖，随后呢被任命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十天之后，托马斯就在林肯中心音乐会上替音乐总监威廉斯坦伯格上场，完成了携手波士顿交响乐团之后的纽约首演，并由此获得了国际认可。 柳斯D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主题宽广又充满力量，有人评价它是胜利的赞歌，表明了作者坚信芬兰必将挣脱枷锁的理想。 这里呢，节目单上的曲子就全部表演完了。在大家的掌声呼唤下，指挥家蒂尔森·托马斯再次走上舞台。 A special surprise encore. And this is a piece by. 他说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返场曲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曲子，是套曲游戏当中的一首《熊猫颂》。这是一位美国女作曲家的作品，她是一位前卫作曲家，创作的时候呢不用多少乐器，而是用人的声音来创作的。这首曲子写的是关于一个未来世界的，那时候人类已经不再居住在地球上了，而是住在别的星球和太空船上，他们在一起跳舞唱歌，来纪念他们曾在地球上生活过的日子。今天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今天我们共同回顾的是7月29号国家大剧院的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的闭幕式演出，指挥大师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率领美国国家青年教演乐团带来的音乐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周末夜现场，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快乐。 美声歌剧再度来袭，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